对， 什么失衡呢？一个是因，一个是呢这个外部外环境，就是缺催化剂，缺火花塞，脂肪不分解，它失衡。那把它俩一合在一起，胖的还瘦了，瘦的还胖了， 匀称了啊，这就是平衡， 就归回原来那个样子。这就是道，离开道解释不了这些问题。包括神经，整个神经失衡，它这个调节整体机能调节，不是就调节代谢，内分泌， 不是说头痛医头，这个脚痛医脚哈， 就是中医讲要辨证施治，整体施治。 对，所以中医这个是重视整体哈， 重视整体。那个这个整体就是道，这个整体就是个小宇宙，你一样一样的整，就有可能越整越偏， 对呀、 就有可能就整失衡了， 对， 你必须整体调。把它调平衡了， 对， 就啥病没有了。中医伟大，就伟大在这儿。所以说，中医它不是医学， 它超越医学了， 超越医学。 那 它讲的不是技术， 对， 它就讲的法则。 那 它讲的就是道。 嗯， 这个以前我这牙，你看我这牙，按道理啊，这70来岁啊， 这都是真牙呀， 都是真牙。可是我40多岁牙就都不行 啊、 全活动，那是啥出问题了？肯定是失衡，和神经系统有关没有？他如果要光活动也行，疼，凡是疼都和神经有关。 对， 如果要没有神经，你就不知道疼了。 对呀，所以这个很多牙医治这个牙疼的时候，首先得考虑就把它神经钻死了哈。实际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治疗方法。它钻死以后啊，这可能会影响下一个牙啊。所以有些老百姓不懂，说这个医术挺高明，不疼了。不知道它的这个危害呀、 牙医呀、他用的都是术， 对， 都是技术，用技术去解决道的问题， 对， 那就不行，只能缓解改善甚至破坏，把神经钻死了， 对呀、 是不疼了，这就叫破坏。 为啥有些人这牙接二连三的发生毛病了？他这神经一坏死以后啊，他可能就会影响旁边的了。 神经是不能去用药治的办法，神经紊乱了还给治平衡，永远治不平衡，整个神经也需要调。 对呀、你像这种钻死啊，或者截断，这都是极端行为啊，极端疗法。 那是没招的办法， 对， 实在是没招的。就是你身上不管有什么病，它都疼， 就是 它都伤及神经。 这个疼啊，也说明它这个神经功能是正常，它在反映你，向你呼唤啊， 传递信息， 传递信息， 告诉你那有病， 求救呢。 它要不疼，你哪知道有病？ 就是呢， 有啥病都不知道疼， 就是 呢。你怎么会知道你身体失衡了？ 没有这个功能，可能你腿烧没了，你都不知道呢。 就是啊，把人家人砍去，你还不知道？ 就是， 哎，真有这个事儿，糖尿病人哈、他跟我讲的，回家把鞋都走丢了，不知道。 就是， 因为他那个神经啊，已经麻木了， 不正常了， 快死了，没有感觉了。有人说糖尿病那个脚啊，就像老戴个袜套似的， 对， 就啥也没穿，他老觉得脚上有个套， 对，障碍，这叫 障碍， 功能障碍。 所以当他再严重呢，就坏死，坏死的时候就把脚扎掉了，他也不知道疼， 就是 神经紊乱坏死， 对， 他信号传不回来，所以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指挥，就不能提醒你，你有病了， 对呀、 那么呢，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，这个调同时要调神经。把紊乱的神经、坏死的神经给它调过来，神经系统紊乱，有的呢，神经肿胀，增生、阻断，坏死， 障碍， 障碍，那你说， 甚至会出现错觉哈， 它一旦肿胀了、坏死了，信号传不回来，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啥病，就是这个神经系统引出的疾病，它这个重要性。那不是用语言能描述的， 任何疾病都会涉及到这一块啊。为啥有些人是喝酒，喝完酒以后就感觉特别舒服哈、也不疼了，也不痒了，全身都舒服了，实际是麻醉了。 那得喝过量了，就是啥也不知道了。这中医呢，管它叫经络。经络是干啥的？有的时候啊，说不明白。用现代科学呢，管它叫神经， 类似于神经，还不绝对是。 实际吧，这个他俩有个区别呢，就是用中医的话说。经啊，就像大路 啊， 络呢，小路合在一起叫经络。实际我的理解哈， 像接一路的关系哈， 都是传递信息的。 对， 经络 都是信息通道， 都是信息，就电话线。 对， 这个电话线 没有他，你这司令部就空设了， 这个电话打不出去， 对 方呢信息也传不回来， 对， 电话断了，它跟血管呢是两回事儿，整个神经是遍布周身， 全身的哈， 整个血管也遍布周身， 对， 怎么知道？扎哪都出血， 对，扎哪都疼， 扎哪都疼， 对， 就说明这神经血管是遍布周身的， 对， 所以不能出问题， 对， 出问题那就要失衡，就要得病， 嗯， 所以牙疼也是这个道理， 嗯， 牙它怎么就疼了呢？ 就是， 那就告诉你，你整个这块出问题了， 对， 那怎么办呢？你得去治去呀， 通知你了， 通知你了，你再不治掉了，钱儿， 嗯， 你看这个一般人这个老了之后吧， 嗯， 这牙活动， 对， 这是个普遍现象， 对， 牙疼， 嗯， 这个漏神经， 嗯， 这都普遍现象，但你用药治吧，说把牙治不活动了，这个很难很难，就说呢，这个调的作用， 嗯， 和药物治的作用， 嗯， 它俩不是一样，治是针对局部。这个调是针对整体， 嗯，全身调， 全身整体机能， 嗯， 平衡，这叫平衡， 对， 局部平衡， 嗯， 这个还不能说代表整体机能，整体机能不平衡，局部平衡那不是真正的平衡， 对， 所以这个治和调，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区别， 嗯， 就是中医讲整体辨证施治， 就是点和面的区别哈。 哎哎， 这跟这个内分泌失调重大 对，为什么说这个糖尿病叫内分泌和代谢紊乱， 嗯， 它这例假没了，就是证明内分泌紊乱了， 就是， 哎，然后呢就是这个腹泻，它这个病根源就搁这来的，所以糖尿病人多数肠胃都不好， 对， 绝大多数 腹泻便秘， 哎哎， 甚至交替出现， 对，这个孩子就是交替出现， 哦， 隔一段时间吧就便秘，就多少天也不便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就开始腹泻，这个腹泻吧一天就那就不吃多少遍， 哎呦， 吃完就得赶紧去，吃完就得赶紧去， 这还有重症肌无力哈， 还有重症肌无力，还有肺感染，整天胃疼，整天这个胃难受， 嗯， 然后呢迷糊 晕 晕， 哦， 眩晕 眩晕 迷糊， 嗯， 就站着也站不住， 哦， 总感冒，丁架感冒， 哎，这真是活受罪，啊， 这就叫啥呢， 嗯， 就是免疫功能紊乱， 对， 嗯，它不光内分泌紊乱， 嗯， 代谢紊乱， 嗯， 免疫功能还紊乱， 这几乎是全身的机能啊全部都乱了， 就一点抵抗力没有， 嗯， 总感冒，舌头呢老觉得发黏， 哦， 嘴里总觉得甜， 哦， 舌头黏， 嗯， 不利索， 嗯，这跟糖尿病有关啊， 跟糖尿病有关，他说他那身上啊就特别爱招蚊子， 哦， 你看蚊子在他家吧， 嗯， 他不咬他妈就老叮他， 嗯， 他那血里头糖多， 对，身体有异味哈， 哎，有异味，蚊子都能闻着， 嗯， 就老招蚊子，这个浑身无力呀， 嗯， 在他身上哈， 嗯， 就是并发症，那是一身并发症，整个体重原来是90多斤100来斤，一直降到72斤， 哎呦， 怎么喝也渴，怎么吃也饿， 嗯， 在他身上，那就是典型的三多一少，吃的多，喝的多， 嗯， 尿的多， 嗯。 体重剩72斤了，我们救助的那个时候吧，那是25岁了， 成人了哈， 成人了， 嗯， 那18岁诊断为糖尿病嘛， 哦， 我们救助他的时候是25岁， 嗯， 就是说在他身上吧，这些并发症大概得有20几种， 哎， 得有20几种， 嗯， 皮肤痒，糖尿病人有的那些并发症症状在他身上全有， 全有， 整个皮肤瘙痒， 嗯， 然后失眠，就一宿宿睡不着觉。嗯， 这人活着真是活受罪， 对啊，之后呢还皮肤干燥， 嗯， 皮肤干，眼睛干，头发干， 嗯， 这个眼睛干吧，要说他妈啥也不能干，就天天得伺候他， 嗯， 就是往眼睛里滴那眼药水，滴上他就是湿润吗， 嗯， 滴上当时就不干了，缓解一会儿，嗯，一会儿他还干， 嗯， 就一个劲往眼睛里滴，你天天滴，头发呢就像那干草似的，一点油都没有， 嗯，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 嗯， 在你头顶啊，像那个过去那老太太哈， 嗯， 头上不梳个卷吗？ 哦， 他就在头上就梳个卷， 哦， 当时吧觉得挺奇怪的， 诧异哈， 你这个小女孩，嗯，怎么像老人在你头顶梳个卷？ 嗯， 后来才知道， 嗯， 她的头发吧一把一把往下掉，就在那正头顶上旁边一点哈，她已经都掉没了， 哦， 就那块已经掉得锃亮了，所以她就把四周的头发往上捋，系个卷啊。在那个脱发